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又是一年毕业季了，毕业生们纷纷走出校门，租房市场也迎来了旺季。但是大学生们因为刚刚走向社会，缺乏社会经验，往往会掉入各种租房的骗局当中。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会请法官到直播间讲述几个真实的案例，来分析房屋租赁过程当中的法律风险和防范对策，来教你避开租房的坑。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的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自新华社的消息，针对近期曝光的小龙坎火锅店、蜜雪冰城奶茶店、华莱士快餐店、杨国福麻辣烫店等等6起食品安全案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了查处情况，要求全面排查同品牌所有门店，强化总部管理，严惩涉事门店并处罚到人，惩处涉事企业，同时追查上下游和同行业各有关企业。具体措施是：一，不仅核查涉事门店，也注重全面排查同品牌的所有门店；第二，不仅聚焦单独门店，也注重强化总部管理；第三是不仅严惩涉事门店，也注重处罚到人，根据违法违规情形对涉事门店吊销许可、顶格罚款，对店长和直接责任人大额罚款；第四，不仅惩处涉事企业，也注重追查上下游和同行业各有关企业。江西16岁少年遭8人持刀围殴，反杀1人被判了10年，检察院提起抗诉，表示量刑击重。来自极目新闻的报道，2020年5月8号，江西男子王某峰纠集了7名男子，持刀强行闯入当地一家宾馆房间，对房内一名16岁的少年吴某进行围殴。情急之下，少年吴某持刀反击，造成了一名男子死亡，2人受伤。今年5月，法院一审判决少年吴某犯故意伤害罪及聚众斗殴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随后，检察院对该案提起了抗诉，认为法院判决存在量刑错误，量刑击重，使用刑罚明显不当。少年吴某的母亲认为，儿子的行为应当属于正当防卫，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决后立即提起了上诉。据报道，该案的二审将在8月31号举行。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来自成都商报的消息，近日一名女子实名举报说，多年前湖北荆州公安县一小学校长曾对她实施猥亵。那最新消息，警方通报说，67岁的男子梁某富涉嫌猥亵儿童罪已经被刑事拘留。举报人江女士1996年出生，她读小学的时候，每周的周一到周五，她和多位的学生是寄宿在校长梁某富家中，男生一间，女生一间，还有一间是夫妻俩带着年龄更小的孩子分床睡。江女士表示，她和另外一名女生与梁某富睡在同一张床上。她记得是在3年级左右，某天她从梦中惊醒，发现梁某富正在实施猥亵。她搬到了女生房间之后，梁某富再次实施过猥亵。后来她自己一直不敢把这段经历告诉他人，直到18岁才告诉了家人，但是并没有得到重视。 由于这个事件年代久远，缺乏实质性的证据，他在微博上发帖诉说自身经历之后，目前有多名曾经就读于该小学的女生联系他，声称有过类似经历，同意一起报案。来自人民网的消息，最近陕西汉中一位居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个很离谱的视频，一名男子在开车上路的时候，竟然让2岁的孩子站到驾驶座上，还控制着方向盘，这名居民当下就报了警。民警立即展开调查，联系到了视频拍摄人，也就是当事男子姬某。在派出所，民警对姬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罚款200元。姬某认识到错误，并写下了保证书。不知道姬某是怎么想的，能够让2岁孩子来控制方向盘，就算是不考虑处罚结果，这个事件本身也是非常的危险，万一发生一点意外，给孩子会造成生命危险，也可能会害了路上其他无辜的驾驶人。不知道这有什么可炫耀的，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炫耀了，引发了朋友的报警，警方才得以将这种危险行为扼杀在摇篮中。来自北京顺义法院的消息，郭某和高某是夫妻俩。2018年，丈夫郭某在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他人通过代孕私自生下了儿子小郭，并且在小郭的出生证明上还写上了母亲是高某。这被当妈的高某说，不知道代孕的事情，也没见过这个孩子，直到2019年才知道了这个小郭的存在。后来他将小郭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自己和小郭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取消其对小郭的监护权以及小郭对其财产的继承权。近日，北京顺义法院一审支持了高某的诉讼请求，判决高某与小郭不存在亲子关系，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眼下又是一年毕业季了，毕业生们纷纷走出了校门，租房市场也迎来了旺季。据最新报道，从多个中介的披露的情况来看，北京租房交易量近期不断的攀升，毕业季的红利明显。但是这些大学生们毕竟是刚刚走向社会，缺乏社会经验，往往会落入各种租房的骗局当中。那下面我们就请到了法官来到直播间，通过几个真实的案例来分析租房当中的各种法律风险以及防范的对策，来教你避开租房的坑。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通州法院的杨月兰法官。你好，杨法官。 你好，主持人。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租赁房屋存在质量问题的，承租人该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我们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出租人王某和租客李某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王某将位于通州区某商厦的一套办公用房出租给李某用于商业用途。租赁后，涉案房屋使用过程中多次发生漏水情况，导致李某无法使用。李某多次和王某沟通，王某也配合物业进行过检修，但是漏水问题呢，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后来，李某通过微信向王某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王某于该日收回房屋。王某不置可否，李某将王某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商铺租赁合同，并要求王某退还租房押金。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通州法院经审理判决，商铺租赁合同解除，并判决王某退还了李某押金91753元。 那这样的案件它的审理焦点是什么呢？ 本案审理过程中呢，出租人王某认为按照合同约定呢，提前解除合同需要提前2个月发出书面通知，所以在开庭过程中，他认为这个承租人李某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要求在某月某日解除合同的做法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解约方式，所以他认为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法院经审理认为， 王某所称的提前解约需要提前两个月发书面通知，是在双方均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关于提前解约的约定。 嗯嗯。 现在出租人王某不承担维修义务，导致承租人李某无法正常使用房屋，构成了违约，因此 不应该适用该条规定。 嗯，那这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如何来规制的呢？ 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第712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713条规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 那么发现这个房子有质量问题以后，承租人应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第一呢，承租人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出租人进行维修。如果这个出租人拒绝维修或者没有时间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由出租人直接给付给这个承租人，或者从下一期租金里面扣除。第二呢，这个承租人可以依法解除租赁合同。出租人不履行维修义务，房屋因质量问题影响承租人使用，达到了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或者法定解除条件的，承租人可以单方解除租赁合同。这个解除合同呢，要通知出租人，表明解除合同的理由、时间以及房屋交接的时间，并保存相关的证据材料。同时承租人要将解除合同的依据，比如承租人再三联系出租人进行维修，而出租人推诿敷衍不予维修的微信聊天记录、房屋漏水的照片、视频等材料保存下来，以便后续用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呢，承租人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不管承租人是否继续租用房屋，因为房屋的质量问题造成承租人损失的，比如漏水损坏承租人的电脑，甲醛超标导致承租人身体不适就医产生的医疗费，承租人有权要求出租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毕业季租房会有哪些坑，比如说如何提前来解除租赁合同，我们请杨法官也举个案例。 好的，主持人。李大妈呢，将自家的一套房子委托中介公司代为出租，签了3年合同，租金既付。按照合同约定呢，中介公司应该于2020年4月10日向其支付第四期的租金17100元，但迟迟未付。李大妈联系中介公司，中介公司拒绝支付下一期租金，表示和李大妈之间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李大妈起诉至法院，要求中介公司支付2020年4月29日至2020年10月29日期间的租金。 那这个租赁合同到底是否解除了的？ 法院查明呢，2020年4月14日，李大妈向中介公司的员工小王发送微信，内容是提醒你公司注意，按照租赁合同约定呢，超过3日没有支付房租，我方有权收回该房屋使用权，望你公司尽快支付租金。开庭过程中，中介公司辩称，李大妈发送上述微信意味着李大妈完全知晓双方在租赁合同中关于提前解除合同的约定。公司已经超过3日没有付房租，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自4月14日李大妈发送微信时解除。 那李大妈怎么说的呢？ 李大妈说呢，发微信只是告知中介公司，在中介公司超过3日没有付租金的情形下，依照合同约定，其拥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不是在行使这个合同解除权。另外呢，开庭过程中双方均没有提出解除租赁合同。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呢，租赁合同并没有解除。最终判决中介公司向李大妈支付租金30000元，中介公司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拿到二审判决书，李大妈随即向通州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很快拿到了全部的案款。 那像这个案件它的争议焦点又是什么呢？ 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呢，吴大妈和中介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已经解除了。根据民法典第565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 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第564条规定，合同解除权应当在法定或约定期限内行使，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那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承租人或出租人主张解除租赁合同，应当遵循法定的方式和期限。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即使满足了合同解除的条件，合同也并不当然解除。主张合同解除的一方，在法定或约定期限内向对方发出了解除通知，对方并收到的情况下，合同才会发生解除的后果。因此，在合同解除条件成就后，想要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尽快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法律并未规定通知的具体形式，可以以微信、电话、邮件等各种方式进行通知，并将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呀、电话录音呢、快递底单等材料予以保存。 这个房客将房屋转租了，这个房东该怎么处理？我们请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好的，主持人。2016年4月1日呢，出租人张某和承租人田某就位于通州区的四间门脸房签订了租房合同，约定呢，租期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21年4月1日止，租赁期间承租人不能转租房屋。2019年呢，12月4日，张某应田某的要求去工商局办理营业执照变更手续，发现田某将涉案房屋中的两间转租给徐某。2020年4月10日，张某去涉案房屋找田某催要租金时，发现涉案房屋中的一间被转租给王某。2020年4月17日，张某向承租人田某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向次承租人王某和徐某发送告知书，称因田某违法转租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故通知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承租人田某、次承租人王某和徐某于7日内腾退涉案房屋。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通州法院经审理判决，租房合同于2020年4月17日解除，承租人田某支付违约金42000元，承租人田某、次承租人王某和徐某腾退涉案房屋，承租人田某、次承租人王某和徐某支付2020年4月18日至房屋实际腾退日期间的房屋占用使用费。 那房东对于租客转租他是不是知情呢？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承租人田某辩称，2019年12月4日出租人田某知道他将涉案房屋中的部分转租给徐某，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法院审理认为呢，在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禁止转租的情形下，出租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有6个月的异议期，异议期间出租人随时有权以承租人未经同意转租为由解除合同。房东张某分别于2019年12月4日和2020年4月10日知道这个田某进行了转租，并于2020年4月17日向出租人田某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不应该认定为张某同意田某转租房屋。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民法典第716条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第718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是在6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出租人同意转租。 那承租人违法转租的，出租人怎么样操作才能够损失最小化？我们也请法官做个提示。 好的，主持人。有3点提示。第一点呢，精心拟定合同条款。在房屋租赁合同中设置禁止转租的条款，并约定一定数额的违约金，比如约定承租人违法转租的情况下，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年租金的30%作为违约金。第二呢，及时提出异议并通知解除租赁合同。出租人在发现承租人违法转租后，要保存相关的证据材料，尽快地向承租人提出异议并通知承租人解除租赁合同，腾退房屋。第三，起诉承租人和次承租人。出租人可以承租人为被告，以次承租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解除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要求承租人和次承租人腾退房屋，并承担房屋合同解除日至房屋腾退日期间的占用使用费。 要求承租人承担擅自转租的违约金。 眼下毕业季已经到了，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来说，哪些情况容易踩坑啊？就在租房这方面。 好的，我来说一下。由于受到搬离宿舍、生活费不多等因素的影响，这个毕业生呢，面对所谓的低价、仅此一天等描述，往往禁不住诱惑，忽略了相关信息的核对，就急于的签订合同、付款，从而使自己陷入被动。现实生活中呢，比较容易产生纠纷的情况主要有以下五种。第一呢，用事先短租或即将到期的房子同一时段反复出租给多人，收取预付的租金或押金。二，中介公司要求当场支付定金保留房源，但等到看房时发现房屋的实际情况与描述不完全相同。三，出租方冒充房东骗取承租者的信任，利用短租的房子骗取定金和租金。第四呢，租房时没有仔细查看房屋现状，合同中也没有明确房屋修缮的责任，入住后发现水电暖气等基础设施需要维修，但房东此时却不愿意负责，要求租客自行承担维修费用。还有一个情况是呢，租客莫名遭遇被网贷，签订合同后呢，要求使用指定的软件按月交租，实际上是在网贷平台按月还贷，中介已使用租户的信息办理贷款套现。如果遇到上述的情况的话，租房者在签合同之前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 那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租房当中的纠纷，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承租人和出租人应当秉持一合二约三通知的原则。一合呢，指的是签订租房合同前，承租人要核实房屋的现状和房屋的产权证书。如果出租人和产权人不是同一人，应当要求出租人出示一手租房合同，查看是否有禁止转租的条款，以防入住后发生被清退的风险。二约呢，指的是租房合同对于租金、支付方式、违约责任、转租、提前解约等事项要进行详细的约定。第三，三通知呢，指的是一方如果提前解除合同，应当及时的通知对方，并尽快进行房屋交接。 好，谢谢杨法官的解读。 感情法律的事儿你也门清？ 那可不，博学着呢。 哎呦喂，看给你能儿的。哎，那您这都跟哪儿学的呀？ 我这不是每天都开车吗？我这一打开广播，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请那些法官、检察官、警察，还有律师和学者，好多大腕儿，听他们一一分析那些热点新闻、特色案例，那叫一靠谱，那叫一地道。我这是真学了不少啊。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通州法院的杨月兰法官。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 太爷爷，您怎么哭了？ 太爷爷想起一个人。 他是谁啊？ 太爷爷14岁参军时的老班长，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只比太爷爷大3岁，平时脏活累活抢着干，打仗总是冲在最前面。他总是说呀，